竖起的大拇指。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中，请听两篇新闻专稿。首先是白庙音乐会的故事，接下来是大兴区首席花卉技师张学英工作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十九大。 在北京市大兴区长子营村，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白庙村。然而这个小村庄却因为它独具特色的音乐会而渐渐被世人所知。白庙村音乐会兼具北京地区禅乐和民间吹打乐的特色，节奏鲜明，曲调动听，在2008年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接下来请跟随记者张雅娇一起听一听白庙村音乐会传承人和他们与音乐的故事。现在您听到的这段音乐，就是白庙村音乐会的其中一个曲目《望江南》，笙管合奏，鼓乐齐鸣，令人精神一振。而带领大家演奏的，正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白庙村音乐会的第七代传承人贾廷信。 我叫贾廷信，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白庙村音乐会第七代传人。 贾廷信从16岁开始进入白庙村音乐会拜师学艺，如今71岁高龄的他依然是乐队里的主心骨。 我还是16岁那年，1961年开始加入这个白庙村音乐会拜师学艺。一个是那会儿小，没有什么事儿，这个除了上学之余，天天晚上这个村里头有这活动，我就喜好这个。从那开始，后来就是家里边也没少做工作，上了初中让我考高中，停了那么一段，酷爱这个吧。现在呢没事了，更得了，能一心一意的把这块传承搞下去。 白庙村音乐会所使用的乐器主要是笙、管、笛、锣、钹、铙、镲、鼓8种。 笙、管、笛、锣，这是钹、铙、茶壶，一般的 演奏时一般由9到11个人组成。演奏者分为前后两场依次坐定，前场由小岔开场，鼓锣等打击乐器演奏，后场由笙管横笛等乐器演奏，前后两场交替进行，依次循环，直至曲目演奏结束。 这叫手舞。这是小镲，这是打板用的，就是掌握这个它的节奏，它的拍节就按这个了，就听它的。这几家配合着打的，我拿茶壶这是配合着打的。这就是笙，17簧的笙。 地垫管，然后吹的时候呢还要加上一个这个引子 啊， 发音的。 那咱除了这俩还有这个是吧？ 啊，这是横笛， 笛子， 这是笛子，这叫云锣。 说起白庙村音乐会的历史，那就要追溯到400多年以前了。白庙村的音乐属于古佛乐，这种音乐是传统佛事活动中的一部分。它的主要功能是礼佛、诵经，烘托庄严肃穆的气氛。明朝末年，潭柘寺的两位老和尚将300多首古佛乐传到了白庙村。 白庙村音乐会啊，它是明朝末年由潭柘寺的两个僧人三师傅和五师傅这个云游到我们村以后，当时呢见这村的村民呢善良好客好施舍，所以就把潭柘寺的里边的音乐，它是佛教音乐，公尺谱就交给这村了。从此以后呢就是在民间流传着，正因为它是这个僧人所教的，所以呢到现在呢我们也一直在追求着啊这个禅乐的韵和味儿，所以它有这个禅乐的明显的特征，像它的曲式结构比较庞大，它这个音调动听，再加上这个艺人的这个娴熟的演技，听起来悠扬。在这400多年的传承当中呢，又吸收了这民间音乐的它的一些个精华，所以呢到现在呢保持着它独特的这么一个风格。它呢既有清虚神秘的宗教音乐的这个色彩，又有这个浓郁的民间的乡土气息。 白庙村音乐会在刚传到村里的时候主要有三大用途：一是为老百姓办丧事，二是村民们自娱自乐，第三就是在每年的灯花节上祈福，保佑一年的丰收和安康。 灯花节就是每年那个正月15，咱们不叫元宵节吗？我们呢这个村呢就是有这个历史，从打有音乐会开始，随着这个元宵节这一天加上这个灯花节，就是在这个村里边的这个大街小巷都转到了，一边放着鞭炮，一边点着灯花，一边吹打着。灯花是用纸做的，搁在地上一点着着，实际上呢灯花呢灯呢它就是也是象征着光明，也是老百姓期盼这一年风调雨顺，这个人身体健康，能获丰收。 和很多民间艺术一样，白庙村音乐会的传承方式是口传心授，不过要想真正学懂这音乐会也没那么容易，因为白庙村音乐会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它的曲谱公尺谱。据史料记载，公尺谱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作为中国民间传统记谱法之一，因用公尺等字记写而得名。 公尺谱啊，它就是6、5、1、上、车、公、范这么七个字儿，分别代表着哆来咪发嗦拉西，它的很多的拐弯处又没有其他的标记，全凭师傅一句一句的去教。说你这个可能有乐理知识，你看嗦拉谱行，简谱行，五线谱行，可能你看公尺谱就不一定看得懂。 白庙村音乐会最兴旺的时候有100多首曲目，后来由于被认为带有宗教色彩，白庙村音乐会曾经一度被迫解散，曲目也大多失传。到了1985年，在上级政府的支持下，正在文化站当站长的贾廷信又将当年那些老乐手召集起来，重新回忆整理了公尺谱。 当时呢剩下的我们这几个比较老的艺人吧又不多了，所以复兴以后呢第一件事就是每天 晚上组织我们这几个老的会员回忆整理这些曲目，大伙儿往一块拼一块凑。实际上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整理出70多首曲目来了， 很不容易啊， 很不容易了。所以这次呢，这个我把它都是哪怕我手写我是成册，将来可以往下传承。但是呢，跟我们的老的几辈的音乐会比，有一些比较知名的曲目失传了，但是我们还没有放弃，我们一直现在一直在做。 在贾廷信的家中，我们也见到了这本传统的曲谱。 这就是我们白庙村音乐会的 一个40厘米见方的正方形本子，上书《白庙村音乐会曲谱》几个大字。翻开曲谱，我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奇怪的符号，仿佛天书一般。但在贾廷信眼中，他们就是一曲曲美妙的乐章。 上啊，爹上爱还是何公那留外公车。 在贾廷信和白庙村村民的努力下，白庙村音乐会又一次发展起来。2007年，白庙村音乐会成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又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冀中笙管乐，白庙村音乐会得到了专家的认可。 当时呢，我们音乐会复兴了以后呢，非常受镇里边、区里边领导的重视，特别是文化主管部门的重视。后来从2003年开始啊，镇级的、这个区级的，加上市级的，这媒体不断的、经常的来采访，那给予报道。这样呢，这个白庙村音乐会的知名度呢越来越高。是潭柘寺老师傅教我们的，我们呢2004年又到潭柘寺做了一次回访演出，主题就是潭柘寺从100多年以前着那一把大火，古佛乐这块失传了。这样呢，他那儿的师傅教给我们的，从民间又传承了400多年，今天又回访到潭柘寺去回访。潭柘寺断档100多年的古佛乐，今天又回到了潭柘寺。 这个意义是很重的。 对，随着媒体的报道吧，当时呢，我们国家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块呢又比较重视。2006年，我们就开始跟这个镇里边的领导和区里边的领导一块儿呢整理资料，开始呢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立项和申报，还是比较顺利的。我们2006年申报，2007年北京市级的就批了。这个接茬呢，我们又申报国家级，2008年呢国家级的又批回来了。 那当时的这个专家给出的意见是什么呢？ 最后专家定这就是叫冀中笙管乐，智华寺的叫京音乐，给我们这个音乐会定的叫冀中笙管乐。因为在冀中这一带，笙管乐民间的这块不少呢。要按咱们粗话说，农村这块啊，有和尚，有老道，有吹鼓手，还有杂耍班子。但是作为我们这个真正的僧人教的，又按照禅乐的这方面的它的韵和味儿来传承的，还它就没有了。 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白庙村音乐会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甚至吸引了一些外国友人。 在我们本村，我们就接待了一批俄罗斯音乐界的专家学者，到这儿就到白庙村来专门听这个古佛乐，来听白庙村音乐会的。 俄罗斯的， 俄罗斯的音乐界的。 他们是怎么知道咱们？ 他们也是通过旅游公司，他们带着翻译过来到这儿。因为那会儿白庙村音乐会就知名度比较高了，在旅游的途中又能够欣赏到这古佛乐，他们认为啊这是比较好的。那次就在我们村里，我们给做了一场表演，也受到了好评。 现在整个白庙村音乐会大约有15、16个人，年纪大的 70多岁，年纪轻的40多岁，最近还有两个20多岁的年轻人刚刚入门。不过对于白庙村音乐会的传承，贾廷信依然非常担心。 非常担心这个，如果说某一个年龄段的没有这方面的年轻的学员，恐怕就面临着失传和断档。我们也非常着急，这么多年了也在积极的挖掘人才，我想总归现在的条件比过去强多了，只是形式不一样，生产方式不一样。现在年轻人他都有家庭都有事业，这个行当呢他本身又不挣钱，又养不了家糊不了口，所以他要想入这门，第一他就得有这方面的兴趣，第二这还得我们还得支持还得鼓励，想方设法让他学进来。所以说有两个年轻的刚刚开始学，他们现在都忙于事业，我们也不怪罪他，我们只是鼓励他在业余时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鼓励他支持他学学这个，帮帮他。当然现在资金比较紧张，我想啊一旦资金上有这方面的比较宽裕了，就用于鼓励年轻的人来学习公尺谱，来学习这个笙管笛锣。我都想建立点激励机制，这个哪怕给点补贴都是值得。我们每次活动村子里边多一少都资助，因为这个音乐会在他这个3-4项活动当中给老百姓提供无偿的服务，没有钱不挣钱。这个音乐会这些人这么多年没有分过一分钱，说给谁家办丧事去了，说这家比较宽裕，或者说这家的姑奶奶也好是什么儿子也好给点赏钱，他都留着置办点乐器，添点服装啊，添点道具，都是这个。村子里边每项活动都给予支持，最近呢这二年呢镇里边区里边都给予支持，去年给我们拨了几万块钱，好像是我们置办了一场新的乐器，这个新的服装和这个一些个我们两个正月十五和7月15悬挂的一些个饰品，逐年的在增吧。随着经济条件这方面的一方面如果宽裕了，将来要拿出一部分来用于鼓励年轻人来学习公尺谱。 相传白庙村的村民大多是山西移民的后代，明永乐年间他们从山西洪洞大槐树搬到这里从此定居，所以白庙村至今还保留着山西的一些民风民俗，包括白庙村音乐会也继承了一些山西的文化气息。从明永乐年间至今，从洪洞大槐树到长子营镇，白庙村的村民在岁月流转中以接纳包容发展的智慧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让一种曾经的艺术形式有了更加深厚的内涵，焕发了更强的艺术生命力。我们也希望白庙村音乐会能够一直传承下去。 我觉得作为我们这一代现在的条件要说比过去的条件好多得多，在这村400多年都传承下来了，要到我们这一代如果说要断了档要失传，那就是我们就是千古罪人。所以我感觉到有压力的就在这儿呢，不能在我们这一代断档失传。 追求卓越品质，坚守执着内心。请听系列报道《我身边的大兴工匠》。 近日，本台记者来到位于大兴区庞各庄镇东黑佛村大兴区苗圃的种苗繁育基地。记者看到一排排现代化的温室大棚整齐地排列着，而大棚里面住着的则是各种花卉树木的种苗。这就是张学英花卉大本营的所在地。您看到的大兴野生动物园里的毛白杨、垂柳、博槐都是从这里引进的。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大兴区苗圃张学英花卉园艺工首席技师工作室，去了解一下花卉园艺工的工作。1991年，刚刚走出校门的张学英，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来到大兴区苗圃，成为了一名花卉园艺工。可他并没有想到，这个行业和他之前想的一点儿也不一样。 上学的时候主要学的是林业类，然后91年毕了业就分到这单位。来说是那会儿花卉基本上这儿刚要开始，后来慢慢接触，就是基本上喜欢上，跟在学校里边想象的肯定是不一样。室外作业环境各方面都不是太好，那会儿花卉的那主要是就是育种种苗这一块儿。 这个在室外作业一天要多少个小时？ 就是正常的时间8小时吧，因为那会儿室内就是基本上办公室人员很少，一般都在前期生产这一块儿。但是经过一段时间，慢慢也基本上适应，主要是喜欢嘛。 虽然有着一腔的热情，但对于刚刚从事园林工作的他来说，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为了增加苗木品种的多样性和欣赏性，张学英引进了南方的南鸾和大岳女贞，但因缺乏对北方气候的了解，一再到大兴不到一年的南方树种，最终还是因为水土不服而被淘汰了。 那会儿苗圃引进了一批栾树，就是南方的品种，那会儿对这树种还不是太了解，过了一年之后过冬了就都死了。后来通过请教老师啊学习啊才知道这东西应该是不适应咱们北方的气候，就等于继续教育，后来没再引进了。有时候盲目引进南方的品种啊，还是要考虑气候温度这方面的因素，不光是这一个树种适合南方生长的树种引入北方来，但是有些东西确实得注意，不能说大批的引进造成经济损失。 从那以后，无论引进什么品种，他都要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小批量进行试种，将适应地区土壤气候且生长良好的品种引入并扩大生产规模。这样做不但丰富了品种的多样性，还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为了增加品种多样性，在春季引进了微型藤本切花20多个新品种，来增加北京地区月季品种的种类吧。月季品种因为有上千种，把一些好的地区很少的或者是没有的引进过来，然后进行推广。苗子拉过来之后没耽误，就把苗子种到地里及时浇水，成率应该在95%以上，就基本没有什么死亡。这次引进的月季吧，主要是先考虑北京市场的月季品种，因为不可能一个品种在这边已经很多了，我们再盲目的也不去考察再引进好些个。这次看主要是看很多优新特的品种。 2007年，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临近，大兴区安定武警基地被设为奥运会开闭幕式彩排场，同时张学英也接到了对武警基地周边绿化工程改造的任务。时间紧任务重，为确保工程顺利完工，他带领其他员工开始了没有周末没有假期24小时吃住都在工地的日子。这也是张学英参与的大兴区园林绿化工程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程。 主要是他武警基地也大，他就等于这个一圈吧，四周面积有120亩地吧，2个月。当时那会儿看着里边彩排就挺兴奋的，咱们其他的做不了，咱做一点绿化还是基本上有一点小小的贡献。 种苗从引进培育到出售时间周期都是很长的，例如我们走在街上常见的行道树，其实都是经过漫长的等待才长大成材的。那他是如何做到守着它们慢慢长大呢？张学英告诉记者，就是因为纯粹的热爱。 改观 对对对，对这个从引进这个种，然后那个到最后去卖出去，大概有需要几年的时间？ 大概需要三年吧，三年。 三年，那三年我们都做些什么呀？ 三年主要就是日常管理，除草、打药、施肥，基本上隔个十天八天就得看一次，这些就得操作一次。然后夏季主要病虫害防治这一块，有不成形的苗木，就是长得歪的，就给它去掉，就不要它了。 追求卓越品质，坚守执着内心，请听系列报道《我身边的大兴工匠》。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自大兴区苗圃张学英花卉园艺工首席技师工作室负责人张学英的采访报道。2013年，由大兴区人力社会保障局扶持的张学英花卉园艺工首席技师工作室组建成立。对于张学英来说，角色的转换更多的用到了学员身上。他经常带领大家到外面参观学习，使每个人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一两门技术，并且能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大兴区苗圃的金茂勇主任告诉记者， 是咱们区里头提倡那个技师工作室呢，正好也跟我们这儿相吻合，因为我们这儿人员也比较多嘛，也是一线技术工人嘛，正好以这为契机吧，就把这个工作室就成立起来了。再一个就结合本单位这个业务，比如花卉业务呀，还有种苗业务呀，开展了一些工作。那他这个人就是比较踏实，对这块也感兴趣，然后用功也比较大，从整体来讲，他比一般人的各种技能都比较高，或者通过技师工作室的各种活动，然后职工的素质都提高了，产品的质量提高了，劳动成本降低了，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而在90后同事杨哲的眼中，张雪英从不吝惜自己的一身绝活，总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最精湛的技术传授给团队里的所有人。杨哲还告诉记者，因为张老师做人很谦虚，所以他在单位内很是出名，只要说起他，没有不竖起大拇指称赞的。 你看他肤色，然后我们这个虽然是就是特别基层的一个工作，但是就大部分的人啊，就能吩咐手下做的事就自己就不过去现场看，但是张老师他就是一直在现场盯着，就别管是冬天特别冷的时候，还是夏天就这个天气这种情况，对我们传达的一个就是中心思想吧，就是做事一定要认真，就一定要抓住重点，不要为了完成任务而去完成。然后比如说我们当初引了那个月季苗吧，然后首先你得搞清楚我们要引什么品种，一定要把这个品种就大的方向抓住，然后再去选择这个方向下面有什么品种的名字。在栽种的时候吧，你首先得搞清楚步骤吧，你不能说基础的设施我还没整好呢，完了你苗给我运过来了，这样的话我苗因为它是活的东西，你地是死的东西，你得先把死的整活了，然后你才能把活的种上去。我是特别的佩服张老师这个人。 虽然同事对他的评价很高，但张学英还是谦虚地告诉记者，我要做的就是以身作则，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最好，这才是最重要的。采访到最后，张学英还信心满满地表示，他要把技师工作室打造成一流的技术团队。当然，这其中必不可少的，就是因为他有着一颗念念不忘、方得始终的匠人初心。 食品安全齐监督，健康生活同构筑，大兴区阳光餐饮工程进行中。 听众朋友，本期的这里是大兴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的 北京时间。